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31章 OWL 考试第125集。 星期五，赫敏参加古代儒尼文的考试，哈利和罗恩休息，因为接下来就是周末，所以他们就让自己暂时把复习放在了一边。他们懒洋洋地坐在敞开的窗边，打着哈欠下巫师棋。夏日的和风在窗口轻轻吹拂。哈利看见海格在远处的近邻边上教课，他努力猜想他们在研究什么动物，肯定是独角兽，因为男生好像都站在后面。就在这时，校巷洞口打开了，赫敏爬了进来，看上去情绪十分暴躁。 儒尼文考得怎么样？ 罗恩打着哈欠伸着懒腰问。 我把 Aquas 翻译错了， 赫敏气恼地说。 他的意思是合作，不是防御，我把他和 Aquas 搞混了。 好了好了， 罗恩懒洋洋地说。 不就错了一个吗？你仍然能拿到。 闭嘴， 赫敏气冲冲地说。 这个错误可能就关系到及格还是不及格，而且有人又把一只绣球放进了乌姆里奇的办公室，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让他进入那扇心门的。我刚从那里经过，乌姆里奇正在一叠声的尖叫，听他的叫声好像绣球想从他腿上咬下一大块肉来。 太好了， 哈利和罗恩异口同声地说。 才不好呢， 赫敏激动地说。 他认为是海格干的，记得吗？我们可不愿意海格被解雇。 海格正在教课呢，他不可能怪到他头上， 哈利说着朝窗外做了个手势。 哦，哈利，你有的时候真是太天真了，你真的以为乌姆里奇会等着拿到证据吗？ 赫敏说。他似乎打定主意要发脾气，说完就快步朝女生宿舍走去，把身后的门重重地关上了。 多么可爱的好脾气的姑娘， 罗恩声音很轻地说，把他的王后推向前，吃掉了哈利的一个骑士。赫敏的坏脾气几乎持续了整个周末，不过哈利和罗恩觉得很容易不理会他，因为星期六和星期天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复习，准备星期一的魔药课考试。这是哈利最不愿参加的一门考试，他相信这门考试肯定会挫败他当一名奥罗的理想。果然，他发现笔试很难，不过他认为关于复方汤剂的题目他能拿到满分。二年级的时候，他曾违反校规服用过这种药剂，所以能精确地描绘它的药效。下午的实践考试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可怕，斯内普不在场，哈利发现自己调制药剂比平时轻松自如多了。纳威的位置距哈利很近，哈利也从没见他在魔药课上这么开心过。后来马奇班教授说， 请离开你们的干锅，考试结束了。 哈利把他的样品装进瓶里，觉得虽然不一定能拿到好成绩，但如果顺利的话，应该不会不及格。 只剩下四门考试了。 他们返回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时，帕瓦蒂佩蒂尔疲惫地说。 只有四门， 赫敏咄咄逼人地说。 我还有算术占卜呢，这恐怕是最难的一门课。 谁也不会傻乎乎地去反驳他，所以他没能把自己的怒气发泄到任何人身上，只好去教训几个在公共休息室里笑得太响的一年级新生。哈利拿定主意要在星期二的保护神奇动物课的考试中好好表现，不让海格失望。下午的实践考试是在近邻边的草地上进行的，同学们需要准确认出藏在十几只刺猬中的刺老，诀窍是挨个喂他们牛奶。刺老是一种十分多疑的动物，身上的刺有多种魔法特性，每当怀疑有人试图给他们下毒，就会气得发狂。接着演示怎样对付护树罗锅，怎样给火螃蟹喂食和清扫而不被严重烧伤，然后从一大堆东西中挑选喂养病中独角兽的食物。哈利看见海格在小屋里担忧地看着窗外。这次哈利的主考官是一位胖胖的小个子女巫，她笑眯眯地看着哈利，说她可以离开了。哈利朝海格竖起两个大拇指，回身朝城堡走去。星期三上午的天文学理论考得还算顺利，哈利虽然没有把握把木星所有卫星的名字都写对了，但他至少可以肯定 没有一颗卫星上住着老鼠。天文学实践考试要到晚上才进行，下午考占卜。哈利本来就对占卜课期望不高，但还是觉得考得一塌糊涂。该死的水晶球里一片空白，他还不如看看桌面上活动的图像。解读茶叶的时候，他完全昏了头，说他认为茶叶显示马奇班教授很快会遇到一个又黑又胖的讨厌的陌生人。最后他还弄混了马奇班教授的生命线和智慧线，说他应该死于上个星期二。至此，他的占卜课算是彻底考砸了。 唉，这门课我们本来也没指望能及格。 他们走上大理石楼梯时，罗恩郁闷地说，他刚才对哈利说，他详详细细地告诉主考官，他在水晶球里看到的是一个鼻子上有油的丑八怪，结果一抬头发现自己描绘的是主考官映在水晶球里的影子。 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学这门无聊的课， 哈利说。 还好现在放弃还来得及。 是啊， 哈利说， 我们别再假装关心木星和天王星过于靠近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管我的茶叶是不是拼出死亡，罗恩死亡的字样，我要把他们扔进垃圾桶，那才是他们应该待的地方。 哈利笑了起来。这时赫敏从他们身后跑了过来，哈利赶紧止住笑，生怕又会惹恼了他。 知道吗？我觉得我算术占卜考得挺好的， 他说。哈利和罗恩这才放心地松了口气。 赶紧在吃晚饭前再看看星象图，然后 夜里十一点，他们来到天文塔顶上，发现这是一个观察天体的理想夜晚，没有云也没有风，场地沐浴在银色的月光下，空气里微微有一丝凉意。每人都架好自己的望远镜，等马奇班教授一发话，就开始填写发给他们的空白星象图。马奇班和托福迪教授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看着他们填写观察到的恒星和行星的精确位置。四下里静悄悄的，只有羊皮纸的摩擦声，偶尔还有调整架子上望远镜的吱嘎声，还有许多支羽毛笔写字的沙沙声。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城堡窗口的灯一盏接一盏的熄灭，映在场地上的一方方金色亮光也逐渐消失了。哈利正在图表上填写猎户星座，突然城堡的大门开了，大门就在他所站的矮墙下面，一道亮光洒向石头台阶，映在前方的草坪上。哈利微微调整了一下望远镜的位置，看见五六个拉长的影子在被照亮的草地上移动，接着门关上了，草地又变得一片漆黑。哈利重新把眼睛贴在望远镜上，调整焦距，现在他观察的是金星。他低头看着图表，准备填写这颗行星，但什么东西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的羽毛笔悬在羊皮纸上，他眯起眼睛看着下面幽暗的场地，只见六个人影在草地上行走。如果他们不是在移动，如果没有月光掠过他们的头顶，可能他们就会与漆黑的场地融为一体，难以分辨。虽然离得很远，哈利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好像从打头那个最矮胖的人的步态中认出了那是谁。他不明白乌姆里奇为什么过了午夜还出来闲逛，而且身边还跟着另外五个人。就在这时，身后有人咳嗽，他才想起自己正在考试。他已经把金星的位置忘记了。他赶紧把眼睛贴到望远镜上，重新找到金星，正要往图表上填。突然，他警惕的耳朵听见远处传来敲门声，声音在空寂的场地上回荡，接着是一条大狗发出的闷叫。哈利抬起目光，心跳得像打鼓一样。海格的窗户里透出灯光，映出了哈利刚才看见穿过草坪的那几个人的身影。门开了，哈利清清楚楚地看见六个轮廓分明的人影跨过门槛，门又关上了，一片寂静。哈利觉得心里很不安，他环顾四周，想看看罗恩和赫敏是不是像他一样注意到了这一幕。可是马奇班教授正好从他身后走来，哈利不想让人觉得他在偷看别人的考卷，就赶紧低头去看自己的图表，假装在上面填写着什么。实际上，他的目光正越过矮墙，窥视着海格的小屋。几个人影在小屋窗口晃动， 不时把灯光遮住。哈利感觉马奇班教授的目光正注视着自己的后脖梗，便赶紧把眼睛贴到望远镜上，盯视着天空的月亮。其实他一个小时前就标出了月亮的位置。马奇班教授走开时，哈利听见远处小屋里传来一声咆哮，回声穿透黑夜，一直传到了天文塔顶上。哈利周围的几个同学从望远镜后面闪了出来，朝海格小屋的方向望去。托福迪教授又轻轻干咳了一声。 同学们，请集中思想， 他轻声说。大部分同学都回到自己的望远镜前，哈利看看左边，赫敏呆呆地盯着海格的小屋。 还有20分钟， 托福迪教授说。赫敏吓了一跳，赶紧去看他的图表。哈利也低头看着图表，发现他把金星写成了火星，便俯身改了过来。场地上传来砰的一声巨响，几个同学急于看清下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被望远镜的尾端戳痛了脸，哎呦哎呦地叫了起来。海格的门突然被撞开了，在小屋透出的灯光中，他们清楚地看见一个庞大的身影挥着拳头在咆哮，有6个人把他围在中间。从他们射向他的一道道细细的红光看，他们是想给他施昏迷咒。 不！ 赫敏叫了起来。 天哪！ 托福迪教授用震惊的声音说：“ 这是考试！”